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们做这个英雄旅程的节目呢，就是因为看了一本书，然后这十二个公式是故事的结构嘛，所以我们就常常拿这些东西来讨论。前面这就有听我们节目的，那前面那段， 你说十二个步骤吗？ 对对对，十二步骤 啊，不重要啦， 对，就是英雄旅程嘛，你人生会经历到各种大小事情，就是那十二个步骤。对，那听说你最近在练习钢笔字啊？ Yes， 我现在是北笔会的会员了。 北笔会是什么？北笔会是北笔会吗？还是 台北钢笔协会吧？ 台北钢笔书写协会 啊，书写协会。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写钢笔字呢？ 因为首先呢，哎，这好复杂啊。你还真要，但是 十二个步骤里面呢，有平凡的世界 啊。哦，我本来对我本来都是用钢珠笔。或者是原子笔写字， 所以说使用钢珠笔啦、自动铅笔啦、或者是铅字笔啦，写字就是平凡的世界。 嗯哼， 那你什么时候接受到这个邀请函要去写钢笔？ 哎，这个可以让我，这个故事有点长，你要听吗？ 哦，我愿意听。 好，虽然说这不是我的正职，但是我一直对网页制作是有点兴趣的。 网页制作， 嗯，然后呢，接着所以 HTML 嘛，就是 网页语码。 然后接着呢，你可能就会有点懒啊，所以就会想说，哎，有没有那种快速的？接下来就是想到 WordPress， 有那个我们的大家长瑞呢，他也是有在研究这个 啊 ，WordPress， 好 ，OK，WordPress、那个时候我就看 WordPress， 大家找点参考书嘛，就找到一个翻译的作品， 翻译 是由一个叫做 Muki 的女生。他翻译 是名字， 那是他的对他自己取的名字。 嗯 ，Muki Wu 的女生，看完他的书之后，哎，觉得哎，他的文笔挺有意思的。然后呢，所以就稍微看，哎，他上面有书上面有提供他的 FB 嘛，哎，就连上去看一下。假如说，哎，这本书写的也太浅了，看他的FB 上面会不会写的更深入， 多一点的资讯。 对对对，哎，就连上去啊、接着呢发现他呢。他已经不在他的正职上面了。 他的正职是什么？ 就是算是网页设计师。 网页设计师。那他的副业？ 他的副业做的比他的正职更响亮， 更有声有色。 就是他的副业是在做手账。 手账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手账，这其实是蛮广泛的。你可以说他是 写日记吗？ 有一部分的是可能可以说是日记，但他。更没有局限一点，他也可以是记一些琐事、或是单纯就是你出去玩把你的出去玩的那种游乐园的票贴印章啊盖在上面贴、 说到这个我跟我女朋友也有在玩这个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持之以恒、而且我们还必须要去回溯到过去、完成过去未完成的如果说那手账未完成的手账但是一直没办法顺利完成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是男生而我女朋友她很喜欢写这个但是我没有办法配合她他就说：“哎，这次出去玩，看什么电影，发表一些心得嘛，写在笔记本上。我觉得我有什么心得，我就直接找人家聊天了，找人家聊天了，或者在网络上发表我的心得了。我还要画什么可爱图案，或者是秀一张电影票在一个笔记本上面，这就是手账嘛。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哎，我先跟你讲，手账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我喜欢看别人写手账，但我自己不喜欢写手账，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男生，也是有男生在写手账的，但是男生跟女生之间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就在这边，就在手账。男生跟女生最大的差别不是在那一根或没有那一根，是在手账。同样一件事情，男生可能会只愿意用15秒的时间， 比如说和女朋友去看一部电影。对对对 一件事情， 男生他可能想说这一天值得纪念，我把它写在我的 Google 日历上好了。 对，类似这样的。 某年某月去看了某部电影。那女生呢？女生会 拿出一个漂漂亮亮的本子，甚至还为了他包了书衣，然后接着打开某一页，先把它记录下来，把电影票贴上去，再拿纸胶带粘一粘，在纸胶带上面附近还画一些画。就是可能男生15秒的事情他们要搞半小时 画一个可爱的男生的卡通造型人物画一朵花画一个爱心画一些星星然后这部电影的名称是什么用艺术字来呈现 然后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在桌上嘛他们会摊开他们的文房四宝各种颜色的笔 对有那个说到这个日本的文具业好像非常的发达我觉得日本文具业好像是一种 一种文化的展现，不像是其他国家的文具就是文具 文具， 但是日本的文具就充满了一种 一种 浪漫的氛围。 哎，对对对， 那哎，你我抱歉，我们要有点打岔， 对对对对， 所以你为什么想要写钢笔字？你刚才提到了手账。 好，接下来我要讲这个手账呢，就是经过我长期的观察之后，各个就是有一些比较活跃的会在分享他们手账在他们自己的部落格里头的部落客，发现他们用的笔呢一定会有一种东西叫做钢笔。 钢笔其实钢笔写的字和其他的笔的写字差异 质感会有点不太一样，你要真的自己写过才会知道笔触，它会就是钢笔是墨，就是那个钢笔的墨，所以它会第一个啦，文青感比较重， 文青感 跟你用六块钱的原子笔当然都是记事啦，但是你在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在做创作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一定要放莫扎特的音乐， 就是那个环境氛围， 就是你用，就好像还有一些人是他一定要用 Mac 的电脑，他才有办法写文章， 才 写小说、 工作，甚至做简报， 对对对对， 做任何他有就有意思。 钢笔大概就有点像是笔，因为钢笔比较贵嘛，所以 钢笔的市价大概可以分析一下，便宜最便宜的 练字笔200多块就有了， 练字笔200多块，那再往上一个位阶呢？比如说玩多久会到第二个阶段？比如我很有兴趣，我一直练200块的笔已经没办法满足我。 我觉得有些人根本就不从200多块笔开始练，像我自己就是从750块左右。 750块，但是750块对于一个想要练习钢笔字的这个来说，门槛也没有非常高啊。 我先说一下，我最近在北笔会的 Facebook 看到有一个人分享了一篇文章，他是用塑胶钢笔，那个一定超便宜的，可是他写出来的字跟真正的钢笔写出来的字。几乎可以说是一样漂亮， 所以说他已经是到了他的技巧和能力凌驾于工具之上。 我想强调的不是那个人技巧，我想强调的是你不一定，如果你想要写字，不一定一定要用钢笔， 不一定要用钢笔，对啦， 单纯就但是 钢笔是一种质感和艺术的， 就好像为什么都可以开车，你为什么 要选某一排的车而不选其他的车之类的？ 对对 对, 對， 你刚才说200块的钢笔，200块这个数字真的是精精准准的打到我心坎里。我要分享一个非常惨痛的故事。我国中的时候，可能因为都在念书，导致在生活上是有点生活白痴。而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改变了我的一些价值观。我有一天，去我妈妈的工作的地方，她在台中技术学院上班。我就台中技术学院现在台中科技大学，我就去那边找她。然后后来我就想要去一中街逛逛，我就从大门口往一中街的方向走。这时候就有两个人一组人跑出来，就说：“同学，同学，要不要买一支爱心钢笔？”爱心钢笔的价格刚好是200块。这200块是本来我要去一中街买鸡排和珍珠奶茶的，基于做爱心，我就买了那支钢笔，200块。我回来之后，我还很开心的跟我妈报告说，我做爱心买了爱心钢笔。然后我妈就说，那个钢笔啊，第一质感非常的差，第二200块的钢笔呢，应该要能够写吧。结果我拿回家之后打开来写，里面还没有墨水， 你要自己加， 还要自己去隔壁的书局买墨水，导致我买了然后被我妈念了一顿之后还要自己去买墨水，我又零用钱又没有了，我就把它放在抽屉的深处，就从头到尾。 但你买了墨水，可是你没有拿出来写？ 没有，我买了钢笔，但我不愿意去买墨水， 不愿意买墨水， 对、 okay. 不愿意去买墨水，导致它就放在抽屉的深处，这是我惨痛的钢笔。 所以你对钢笔会有厌恶感吗？ 没有没有，我基本上在你今天开启这个主题之前，我对钢笔没有任何的好恶。 好，那我可以插一句，也是我高中的经验嘛。 好， 应该是我高二还是高三的时候，我也是基本上也算是生活白痴咯。好，所以有一天我在台北车站那个地下街的时候地方，好像是要去坐公车回家了，然后也是遇到了一个人而已，这次是一个人，其实我蛮常遇到，但是 爱心集团嘛， 爱心集团，爱心，其实现在知道都不是嘛。然后 遇到了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哦，很有吸引力。 他就跑过来找我之后就说他们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做爱心啊，跟他买这张卡。这张卡呢就有点像一般的悠游卡的大小。这张卡是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红蚂蚁。 红蚂蚁， 红蚂蚁什么东西啊？然后红蚂蚁他说买这张卡之后你可以去什么什么店什么店出示这张卡就可以有折扣。我当下其实我还算是有点智力的，所以我其实 我根本就不想买。 你有感受到 这好 像是一个局， 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买这种爱心的系列的东西。但是因为那个女生真的太可爱太漂亮了， 你就掏出， 我就掏出了200，也是200块，我还记得 是200块，200块可能是一个刚刚好的价位。 然后我就掏出来买了，就这张卡呢放在我皮包很久，从来都没用过， 就是一个， 后来我把它丢了， 爱心的象征了。我回到钢笔， 好，回到钢笔， 200块回到钢笔。所以说这个，那你觉得钢，我们用英雄旅程嘛，英雄旅程第六步是试炼嘛，所以你觉得练钢笔字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吗？ 其实钢笔字我刚刚应该有看我平常用原子笔写的字， 有 算丑的， 就是男生的字嘛， 就是你会我觉得男生有时候会为了快，但我也看过写快的人可以把字写得漂亮，但我们写快通常都会有点吵， 撇来撇去。 OK， 但是你看我用钢笔写的字，不会丑吧？我觉得 你的练习步， 我的练习步，观众没办法看到，但是维刚你现在可以评论一下， 我点评一下， 好，你点评一下。 我觉得不像你的字， 对， 不像你平常的字， 甚至有点像书法字，对吧？ 我甚至以为它是本来就印在上面的字。 对对对，我也是。 表示你的练习的还蛮强， 还算。 我以为这整本它本来已经写好字了，刚才才知道那是你写的。 但是钢笔字的，我在因为你要写漂亮，所以你会写得很慢，跟平常的速度差大概应该有五倍吧，我觉得。 平常一行字三五秒撇一撇，但是现在一行字要写三五分钟。那是有达到修身养性的效果， 有 还是静下心来？ 那个，我跟你讲。以前有一个古代清朝的时候，有个人叫曾国藩，他在他的家书里头特别指明一条，叫他的以后的孩子啊，叫他的孩子吃饱饭之后叫他练字半小时。我觉得他曾国藩是一个评价还不错的人，那我觉得目的主要是就是修身养性了，顺便把自己也练漂亮一点也好。 好，那这个主题我们还有什么要聊的吗？ 你说钢笔吗？ 对。 我想一想哈， 工商服务时间， 工商服务时间， 你要推广，像你刚才推广了台北钢笔书写协会，要怎么样如何加入这个协会呢？要缴会费吗？ 完全不用，你只要 Facebook 搜寻之后申请加入就好了。 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北笔会就可以加入。 北笔会， 那还有什么要工商服务的吗？钢笔，你钢笔去哪里买的？ 我是去一家叫做小品雅集的店。 很多人吗？ 超级多人的。我以前都不知道钢笔有这么有市场。 所以说我一直以为钢笔是有一定年纪的人才会去买的。像你今天带来的这个钢笔和墨水，墨水很像香水瓶，还很有质感，上面写竹炭。 对，这样你这样一讲大家都知道我用哪一排的墨水 。不好意思啊，这样有 广告嫌疑。 我们本来就在做工商服务嘛。 我们没收 钱。我们最近在做工商服务的练习 啊。OK,OK。 对，从这就兴趣出发。 OK,OK。 所以说那你觉得这个未来很有市场？ 我个人觉得随着手账风的兴起会带起钢笔风。还有纸胶带风嘛。 纸胶带最近很夯。 纸胶带因为它比较直接啦，所以就也不是最近 正明白了， 对对对 之类的， 正知道了， 正知道了，正知道了啊！ 接着会带起钢笔风，所以 但是如果像 我去店里都是超多人的。 你说这个钢笔风是指说我们未来在星巴克会看到很多人拿着钢笔在写字， 几乎可以这么说。 但是 就有人像是 iPad 会在 Starbucks， 但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家知道我拿的是钢笔呢？ 你基本上拿在手上，钢笔的样子比较粗一点， 比较好。 不是它比较粗，然后你在那边慢慢写字，可能经过人就会， 可能你桌上写满了好几 而且我跟你讲，它就是一种自爽的一种行为，所以说就好像你拿 iPad， 你说它是一场秀，旁边经过的人 谁鸟你用来怕？ 可是有苹果咬一口的， 我根本不认识你。那你那边秀，说真的，你会羡慕吗？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羡慕。 我是觉得这个就是那个整个咖啡厅会塑造一种氛围，就是哇，大家都好认真哦，在过日子，或者是一种享受生活。 明明在家里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咖啡店做？又吵，家里还比较安静。 但是可能就是人生的一种转型， 就是 比如说我一样是浏览雅虎奇摩拍卖、我用那个 A 牌的那个 ASUS 牌的笔电，跟用 Apple 的笔电一样是 A 开头的，但是我浏览的那个网页是一样的，但是用铅笔、圆珠笔跟用钢笔，我一样都是写一行字啊、一段字啊。 我觉得自我 就不一样， 自我自爽的成分比较高一点，但是你可能会以为别人哦会羡慕，但是这其实别人一点也说真的，我觉得也不会羡慕啊。 因为这一集我们有点硬扯了、但是英雄旅程里面最后几个步骤就是带回一些奖赏嘛，回归啊，得到荣耀啊。那你觉得练钢笔字最终可以带给你什么？我乱下一个结论。 带给我，我觉得我的字型会变得比较漂亮，就这样子而已。 字会比较漂亮，会有增加自信心吗？ 至少你用钢笔写字的时候，你不会跟用圆珠笔那种心情一样随便乱写。 心态影响，心态产生的一种行为影响，而行为影响心理，心理带动你的这个自信心。外显行为跟外显的这种态度，我觉得会提升啊。 我刚而且。说真的，钢笔字你很难随便乱写。我刚好给你试写过吧。 我刚才写了几行字，我还真的不敢写，不敢写脏话， 因为它一定有个正常的角度才会出没嘛，所以你很难随便乱写、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知道如何行得正，坐不歪啦。这集节目有点乱七八糟， 就这样子。 但是就达到了工商服务啦、兴趣培养啦、英雄旅程作家之路啊的目的。 好， 那这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